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钟树根。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因为今日都比较题目多，又或者好多嘢讲啊， 同埋好大争议性，同埋好坦白讲，而家我哋去讲咧，坦白讲呢样嘢，寻晚我完咗之后都好似发一场梦，其实而家我都未醒晒，即系喺呢个阶段咧去做呢啲咁嘅， 我都醒 咯，我唔系可能我攰啫。尤其有只脚啊，话即系咁样。 即系我今日做完 咗，你教我企得多。 喂，但我都话 系冇人教你企得多，好嘢，好嘢，好嘢。 我哋好科学嘅，因为地心吸力咧，OK， 就系会对我啊 Raymond 啊阿 Sam 我哋出边嗰位咧，就系、是、要求咧系高啲嘅。但系你同 Kevin 两位身材咁啲，系咪先啊？ 我 真 系 讲下啲， 我系瘦咗14磅咯。 咁啊系咯，咁你咪而家企起上嚟冇我哋咁辛苦啊！ 开头真系啊， 今朝我觉得你清减咗啦， 靓咗系咪啊？ 靓咗好多， 清减咗，靓咗，后生咗咯 ，OK 咯， 本身都后生噶啦。 唔系啊，嗰啲阿婆成日话我廿几岁啊。 喂，又话 你 顶笼 得19啫嘛？ 翻嚟啦，翻嚟啦， 又话唔够时间讲嘢，你想讲咩啊？快啲讲嚟， 唔得，要慢慢嚟，因为头先我已经揾过出边啊，推咪哥哥阿 Sam 哥咧就讲咗一次噶啦，佢系明我讲乜嘢嘅吓，于是我要希望我解释到你哋个个都明， 明唔系代表全个地球。 可能佢 而家我就 你讲嘢真系鼓掌，好鼓掌噶。 啊 ，OK。头先我系讲咗一样嘢，如果你觉得一个选举系失败嘅，或者做得唔好，你 anticipate 究竟个票数系多咗定少咗？头先我讲咁多民主党嘅实例出嚟，就系话俾你听，你所认为民主党嘅大败喺票数上 边有大败咩？ 啊 ，sorry。sorry， 唔好意思，我觉得大败啫，我错啊，我觉得嘅大败，佢输咗四席。好啦，你票系咪真系到底有少到？但系喺头先我讲嘅数字反映唔到出嚟咯。咁于是头先阿 Chris 就 challenge 我，啱嘅，你系冇票数上面嘅增长，但系对家增长得比你更加多，于是你咪输咗选举咯，系咪啊？ 大意系咁， 大意系咁样。咁、我又会问一个问题， 应该咁讲啦。其实，即系我觉得咧，就系话整体上咧，因为睇翻个总票数，其实啱啱我同你讲完之后咧，我望翻上次都嚟做个嘉宾嘅啊个精选师阿思思咧，其实佢自己嘅 post 入边都有提到嘅，即系话我哋唔系净系睇个 absolute， 即系睇个数字嘅本身，而系睇下喺整体增加嘅票数入边，究竟我哋而家攞到嘅百分比系几多？即系换句话说话讲咧，我睇到个饼系做大咗啦。问题做大咗之后呢个饼呢我哋攞到几多少？我哋系攞得多咗啦，可能系多过以前，但系问题呢对方攞得更加多啊。 嗱，咁呢我就会稍微问一个问题啦。今日我睇匀晒所有嘅评论，可能左右龙林绿呢阿程介南就讲得最好㗎啦。佢嘅意思大概呢就系话，因为雨伞运动系吹谷咗好多所谓叫手头族出嚟。嗰啲手头族平时呢可能就系上架之前根本唔投票嘅。OK， 咁突然间因为雨伞运动呢 ，Ida， 我觉得警察打人好过分啦、我话喂，我觉得你坐晒中环又好过分啦，于是谷咗呢两班人出嚟，听住系两班人， 呢、這个我觉得系有呢样嘢， 你从细教讲呢样嘢啦， 即系我觉得呢样嘢解释唯一即系可以比较可以合理地解释到咧，点解佢 多咗 总票数 大咗咁多？ 咁我想抛个问题出嚟，大家讨论一下，唔一定我啱。如果真系呢啲所谓叫手头族喺一区里边，我而家多咗1000个呢啲咁嘅人。你会 anticipate 呢啲人嗰1000个人嘅票数取向系乜嘢呢？究竟我系1000个 buy 晒 A， 我系1000个 buy 晒 B， 我话500个 buy A， 我话500个 buy B， 我话 most likely 我唔知个比例系几多，但系多数一部分人系 buy A， 一部分系 buy B。 咁我梗一部分人 buy A， 一部分人 buy B。 喂，呢句说话 真系好难噶嘛？ 我实话你啱啦。 系咯，你乜都 得嘅。你得 A 同埋 B 选择，唔通我话一部分 buy C 咩？ 咁我又想问第二个问题。 就 是、你唔好笑住，你唔好笑住，你唔好笑住，你唔好笑住。 你唔好笑住啊！你好几认真。黄嘅多咗，蓝嘅都多咗啫嘛。 系咯。 咁我想问下，你觉得呢一个分布？系咪区区一样？ 唔系咯， 绝对唔会啦。唔系统计， 我嗰啲咪就系男，即系唔系男嘅，即系 可能有部分 建制系多到嘣一声咯。 咁、我又觉得好奇怪啦。 嗱，我谂直接去到跳到最后嘅话咧，可能 Raymond， 可能即系我估啫吓，即系你嘅意思就系话，即系个总票数就算多都冇理由多得咁离谱，或者咧去到点解会 出边嗰个人已经离 喺嗰个 口啦。 系咪啊？喺个建制上面咧会多咁多，而系后边系有啲其他超技术嘅一啲嘢存在。 我哋会睇到一个好好有趣嘅分布咧。我直接攞啲例子，范国威呢条队咧，佢所选嘅区域咧，多咗嘅人系全部都支持范国威呢条队嘅，即系话唔会系突然之间。如果普遍喺将军澳，普遍啲人系觉得泛民系应该支持嘅，我应该支持埋民主党、啊，我应该支持埋苏浩啊，我应该支持好多唔同泛民嘅党派、啊。点解 particular 所有范国威团队嘅人都会有多过800票嘅进账？我而家唔问呢个问题。 嗯。 Vice versa, 点解建制派唔系 overall 每一条建制派嘅队都会多咗个 percentage 嘅人去选佢呢？ 你即系换句话说话讲，点解呢？即系呢一嚿肥猪肉分咗出嚟，唔系个个平均都分咗，或者接近。 你有一啲。你应该有一啲。 点都有啲嘅。问题就系话点解有啲好明显呢，就系佢系有多更加多，而令到佢可以赢到一个职位。呢个我同意，呢、這个我觉得系值得去谂嘅。 有啲人有好多建制派嘅区份，上届几多，今届几多？例如系乜例如郭佩凡输 Q 咗啦，例如朱根又输 Q 埋啦，朱根个区系上年直摸头添啦。我今日系计咗民主党，计咗散兵，计咗人力嘅票。如果我真系，即系其实嗰堆数目字，我已经系睇咗一个晏昼。如果我有时间嘅话，我真系会计埋建制派输咗嘅人。点解？如果头先个讲法系成立嘅话，我会觉得就算建制派输都好，佢嘅票数唔会上年，即系如果你觉得泛民今年赢翻建制啦，你嘅 percent 即系你嘅 perception 系因为佢个区啲人 particular 嗰区支持泛民嘅人会多过建制嘅话，咁建制嘅派会唔会多一票咧？唔系，如果嗰区系支持泛民多，建制派嘅人佢自己少咗票，咁我而家问你点解？头先你用嗰个比喻非常之好啊，分嚿猪肉真系谷咗班人出嚟，应该好 even 连每一个区嘅建制派都有多咗票先啱噶。 理论上去，但系应该又唔会话去到咁 even 噶嘛，唔系啲人 一定， 你又唔系经过配票有个机制系咪先啊？ 嗱，你呢一样嘢咧？就暫且我 challenge 你少少先，建制派嘅票就係配票嚟嘅，我唔係同講泛民。泛民你話你有呢個 variation， 中間派嘅人點樣投，立法會點樣反應，佢究竟行中間啲啊，或者還是激進啲啦？我相信你係啱嘅。但係建制派佢嘅票係來自動員票噶嘛？點解會突然間有一區少咗？唔會少噶。 呢個可以有好多 theory， 其中一個可能性，其中一個可能性就係、是，譬如話喺沙田嗰邊。出咗一个好似 Donna 咁样，明显系好有具有威胁性嘅。 嗯， 而其他嗰啲咧，感觉上就好似冇咁强。 我简直一个救咗六个，咁 跟住佢咪指啲人就全部怼晒落去，去嗰边咯。所以变咗咧，你好明显见到咧，喺 Donna 嗰区咧，个建制咧个票数咧系接近4000票咁滞。 即系 Donna 嗰区， 系啊，即系好夸张。但系其他嗰啲咧， 其实我八点半咧已经系平咗我补选嗰个投票记录啦，即系嗰4200。 系啊 ，Donna 嘅票数系比上年更加多，系咪？ 我系纳晒所有泛民嘅票噶啦， 纳得仲多啲添， 差唔多。 系啊， 上次 有四个啊嘛， 上次对家嗰阵千零票啫嘛，今次讲紧系 4000咯。 你觉得最怪嘅一样嘢就 3900 啊， 3600 加点解多2000？ 你觉得最怪嘅嘢就系点解对家会多咗2000？嗰2000人点样嚟嘅咧？ 系咯， 头先就系讲咗个引子噶啦，已经。点解我个区系划细咗会多咗人啊？第二个区俾你做参考，就系、是、我个区。白鸽话俾我听，同一日突然之间选管会收到1200个。新登记嘅选民 一日 唔知点解 一日里边 系唔知点解会多咗千二个人。我开头同佢讲嘅，因为我哋个区咧青山公路可能多咗新楼盘，会唔会喺嗰度多咗人啊？转咗区嚟啊？佢又唔会，嗰区上年嗰楼盘上年已经喺度嘅，上次2011已经入伙咗噶啦。OK， 正常嘅分布系每一届区议会都多咗1200个人增加新登记做选民嘅，政府100个 ，OK 合理。千二个我问你合唔合理？ 唔合理。 唔好讲千二个合唔合理，最后发现嗰千二个人点样投票？朱顺雅嗰区，我嗰区上年1400几票，你估我今年几多票啊？ 唔知我 2600， 佢自己 total 系啊，就系多咗呢条数喺度啊，唔知点解多咗啲即系千二个人喺度啊，而呢千二个人唔知住边，唔知系乜嘢人。突然之间多咗呢千二个人，就系落咗一个泛民嘅人身上。OK， 你唔信？喂，中票点会中落去泛民度啊？好啊，又俾多啲你睇咯。头先我印证一样嘢 ，OK， 2011年欧轩利东一2148票，欧轩今年几多票啊？3068，民主党里边真系犀利，个个大佬啲票，头先我读咗个堆人，唔会嗰啲地区工作做得好差嘛？当然你地区工作唔会做得好差嘛？票数完全维持得到，可能会有正增长100-200票，就算诶、哎、真系唔够人多嘅，即系就真系唔够人做得好嘅，跌几十票，欧轩嗰区多咗成千票，欧轩咪特别犀利，佢派钱啊？唔会啊，系嘛？民主党边有咁多钱派钱啫？咁好啊，我问你，如果一个咁嘅环境底下，你会点谂啊？梗系欧轩嗰区住咗好多黄丝喺度啦，系嘛？好啦，于是乎咧，建制派个李嘉莹咧，上次建制派嘅票数就2029，今年就1810，直情跌啊！即系话阿张少强啲票2029票纳唔晒，佢得110啫，输 fine。咪就係咁囉，因為佢一票即係因為佢一區多黃絲嘛，好合理啊。佢一區叫利東一，佢隔離一區係咩？叫利東二，邊個選啊？羅建熙。羅建熙上年係2346票，今年係2564，佢多幾多票啊？ 100多 咋嘛。點解歐軒多1000啊？啲黃絲有眼嘅，專登揀去利東一住，專登揀去佢個煲嚟報選民，就係唔報落去羅建熙嗰區。新增加嘅黄丝啊，系咪应该利东一同利东二系咪有个最少相似嘅比例啊？点解啊？利东村嚟噶嘛，先生，你唔好话俾我听嗰度多个新楼盘。 你想讲咩啫？其实 系咯，我觉得你喺度讲，你系上紧数学堂咁样。 我喺度话，如果利东区佢哋利东孖宝嘅地区工作又做 唔系你即系你嗱，你问题你嗰啲 assumption 咧，全部我觉得。即系听起上嚟好似好合理，但系统计学上面呢啲可能随时系 OK 讲得通嘅、哦。 OK， 即系总之就系唔知点解嗰区欧轩会多咗一边票。总之就唔知点解 问题你个 theory 你个 theory 系咩先？你点解你有冇 你个咩先啦？喂，大佬， 你觉唔觉得 短说啦？喂， 饮杯， 哎，我哋饮杯先。 我大把嘢呻啊，大佬， 你好紧啊佢。俾少時間去講埋啦， 唔係咯，我啲受害者啊，你知唔知？ 我幫你剪布， 我係 victim 啊！ 我幫你剪布，點解？ 未講啊，我你噏聲啊，喂！ 好啦，你 快啲啦，白色褲， 你繼續講，你繼續講。 唔係你講埋先啦， 講埋佢先啦，唔好唔係吊住 個 人。 你可唔可以試下嘗試俾一個階段性嘅結論啊？ 如果你相信歐軒增加咗嘅票數係增加到1000票，點解羅建熙增加唔到500票呢？ 唔知你講啊？ 係啦，就係、是、如果你覺得呢、這個係啦，如果你覺得如果真係你接受呢個係一個唔知嘅話，就大家由佢唔知落去咯。好啦，第二樣嘢，如果我真係要講埋嘅話， 咁多嘢你快講埋。 新民主同盟選16區贏15區，有13區。选民人数系增加， Raymond 系咪买马噶？ 嗰个选举人数投票嘅人系多咗800至到1500个人，而新增加嘅票数而系一票都冇跌落建制派，反为就跌晒落冚唪唥新民主同盟嗰度。如果你觉得呢个又系巧合，头先罗建熙同埋欧轩都系一个巧合，咁我觉得咁啊唔好分析啦。即係多餘嘅啫，因為每一區都可能有佢唔同嘅嘢，咁我唔知道，總之係有唔同嘅嘢。 我諗咧， 令到啲票數 咁樣 咗。 唔係， 我覺得咁樣睇嘅，即係話咧，如果我哋逐區去分析嘅話咧，其實係有啲困難，因為咧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咁但係如果可以，好似鄭話，我見到你開始慢慢去到後面嘅方向咧，你可以將嗰啲嘢咧係做綜合翻，揾到中間一個 pattern， 揾到一個走勢或者一個 pattern 叫咩？即係一個模式啊，或者一個咁樣嘅咧。你喺可以揾到一個你嘅理論咧，去支持你嘅講法，我好願意去聽咯。 如果一句講到尾咧，中票係唔可能我突然間阿爺中票中咗100,000票出嚟，你哋唔覺嘅，因為點解啊？如果下年立法會選舉突然間建制派多咗100,000票或者200,000票，你會 我哋可以暫時 rule out 呢一個可能性。 你會懷疑佢嘅。如果呢200,000票唔係淨係中曬落建制嗰度，我係中咗落去100,000泛民、100,000內建制。全香港人解读就会有唔同。你哋而家嘅解读就系话，因为雨伞运动激发咗呢200,000个人新登记做选民，两边都有人，所以大家100,000。 所以你嘅理论咧就系话咧，对家而家玩到咧就非常之 sophisticated 啦，即系佢中票唔单止咧净系中俾自己，佢连中埋俾对家， 等你玩唔等你完全唔知道咧，其實係即係話係 立法會就一次過賴嘢啦。 係啦，有時咧就係你高啲，有時我高啲，究竟係邊個咧？話唔定係泛民喺後邊玩嘢喎咁樣。哦 ，OK。 識嘅人每一個人都會覺得青年新政喺今次嘅選舉咧，佢票數可能會有，或者可能會多。我嘅判斷係多過人力啦。因为佢真系可能冇黄毓民系嘛，咁佢咪可能形象好少少咯，唔至于赢啊。Sorry， 黄埔东系真系会赢嘅。原来黄埔东两个，一个系赢，一个系近嘅。咁 OK， 咁啊拉翻 你呢个理论咧，我觉得即系都系几有趣嘅。但系而家暂时我睇唔到有咩证据，除咗你讲啲数字，你系我觉得你系将一个点话啲数字吸翻落去你嘅理论度。暂时我未见到有啲好。好有说服力嘅证据，暂时我当你系个阴谋论嘅啫，其实 系咯，好阴谋论咯，你谂得太极端啦，太 sophisticated 啦，我哋话斋真。 咁与从政 比啲更加强啲嘅， 我哋讲下晚 山。我喺度谂住咧，好难驳佢嘅，而家呢个嘢都唔使驳。 我觉得佢呢个阴谋论又唔系话 阿 Raymond 咧 ，Raymond 咧其实咧佢系好有心机。你今日有本拍子簿咧，上边密密麻麻咁样咧，写咗好多数字。即係感覺上呢，其實佢其實應該係做精算師嘅，咁但係呢就，但今日呢就嗱，我見到佢真係好有心機做曬功課嘅， 抄咗好多票。 但係呢樣嘢呢，我相信呢，其實嗱，坦白講 ，Raymond 呢都係得好少時間啫。 講 下個禮拜翻嚟，可能你會再 講我哋晚山啦。 係啦係啦， 係咪先？ 俾你講埋 OK 啦， 唔講啦，唔講啦， 唔好。而家佢樣咧好落寞啊，搞到我都有少少唔係幾好意思。哎，饮多杯，饮多杯，饮多杯， 第一次上嚟，唔好教我咁啊！ 诶，次次都系咁嘅， 紧要啊！佢EQ都好高嘅， 我饮大咗。 嗱，不如讲翻马鞍山先啦，俾 Raymond 都整理一下，阵间翻转头佢可以再讲翻。 佢可以再用佢嗰套理论 apply 落去马鞍山。 冇错， 唔系啊，阵间我未必会讲噶。 唔好啦， 唔好咁样啦，乖啦。但系咁第一身，我哋全部都大家都有嚟过我个区，系咪先？ 唔系咁紧要，你信？ 唔系，我想话咧，其实我做呢个选举工程咧，一路即系都几顺畅噶。 嗯， 即系我可以朝头早派千几二千单张，个个都接，冇问题。 反应都唔错啊！ 系啊，啲人真系笑住口啊，即系加油啊，即系哇，令到我真系觉得感觉非常之良好咯。点知到选举又真吓我一跳，即系琴日五点几去 set 场咯， 系 即系未天光，哇！我已经见到佢哋咧，哇，排山倒海啲物资。几车几车咁， 我了解到咧，其实好多本来系你谂住平时摆开嘅位咧，都俾人 都已经 一早去霸晒拆晒旗啦嘛，系咪？ 仲要系帐幕都两个个嗰只，跟住呢一啲都唔系一个问题啦。最惨系啲人数啊，哇，系多到咧，我谂佢一早已经有五六十人喺度啦，已经。 嗯， 哇，我嗰时我咪一对十到咯，我其实我真系冇乜人嘅。 即系我哋可以睇到呢样嘢系事实嚟嘅，就系对家系摆咗好多资源落嚟。 重点培训嘅 系啦，但系当然啦，我自己都有个问号嘅，即系我嘅问号就系话：喂，你揾咗一班大妈操晒啲乡音咁样喺度帮手去吹票，究竟嗰个嘅效果系好定系坏咧？即系，但系我可能我而家咁样谂翻转头，我太过理想化啦，可能真系有用噶。可能真係成堆人落去见到一个势。 就是吹晒大妈落嚟囉。 见到你个嘩个阵势真係好强喎。而事实上呢真係有可能有唔少大妈喺嗰度居住㗎喎。因为我哋见到。 两个礼拜已经见到啲大妈开始有跳舞啦。 係咪因为其实今次嘅新嘅票数呢其实係。 居民都系话呢多咗啲粗大陆乡音嘅人喺嗰个村度出没囉。 即係起码其中一个。我觉得冇一个 theory 呢可以解释晒今次发生咩事。但有好多好多嘅嘢加埋一齐可能我哋就可以睇到个 picture。而其中一个呢好明显大家都有讲嘅就係话新移民系占咗今次嘅一啲嘅新增嘅票数入面相当嘅部分。 我哋喺度嗌嘅时候隔篱嗰啲嗬。 我好希望有啲咁嘅数据去帮到我去。 快啲咩记得投一号啊。即係个个都系一开口就系咁嘅音囉。 冇错。我哋其实寻日企喺隔篱嗰啲都系㗎啦。 我哋啲义工成日喺度笑。 唔單止係咁啊！我因為我尋日晏晝嘅時候咧，我都過咗去隔離嗰區咧，去幫個葉榮。咁啊， 我好開心啊！葉榮贏咗，我真係好開心。 我都好開心， 開心啊！呢區 即係俾即係冚過曬我啲。 喺葉榮嗰邊，即係起碼都有啲嘢沖起下啦，係咪先啊？咁即係喺葉榮嗰邊咧， 贏咗 EQ 喎。 其中一個嘅 屋苑咧叫天宇海嘅，佢系离开嗰个票站最远个屋苑嚟嘅。咁我晏昼差唔多两点半松啲去到咧，其实咧系完全净系见到叶荣嘅团队喺度嘅啫。佢哋话之前都冇见过即系呢个郭博士，郭博士嘅呢个巴基斯坦博士嘅佢嘅嗰个团队咧，冇摆嘢噶。直到咧我哋差唔多去到四点钟啦，佢哋喺度做，喺度做，所有出入车咧，即系叫佢哋去投票，叫佢哋投票。EQ 佢哋系冇摆任何嘢落去，直到四点咧就有几个大妈嚟到， 我觉得佢哋真系 就攞张凳仔坐喺度，攞张旗仔亦都唔系点讲嘢，求其噏两句咁样。嗰种热诚同埋嗰种嘅嗰个态度咧，系好唔同嘅。 临时拉夫整几个大妈去扯旗啫。 所以咧，呢、這个就点解我正话有个讲法就系话，咦，隔篱嗰啲人啲动员嘅嗰个嘅规模系远远咧系不及我哋呢边嘅。 唔系咯，其实我个区仔细细啊。 系咪因为真系郭佩凡系睇唔起叶荣咧？因为叶荣事实上咧，佢哋系一路好艰辛咁样咧，系打紧一个咧就系系啊，佢哋觉得自己系输嘅。佢都覺得自己係冇乜太大嘅一個嘅勝算，咁變咗咧就係我亦都坦白講啦，即係我亦都係見到佢咁樣咧，我更加覺得好想幫佢，所以我先至即係落到嗰邊幫佢手，希望多個人多個人啦咁樣。 我覺得又唔係話純粹睇唔起阿葉榮嘅， 唔係 不嬲喺個區都唔好理嘅啲嘢。 唔係，其實我之前試過喺嗰度附近選過嘅，佢哋即 係掹 住每一棟每一棟每一棟都係佢嘅人嚟㗎。係 啊， 即係佢有好多個裝腳喺嗰邊， 好多裝腳係啦。但係郭佩凡自己就不嬲都唔係唔抱， 所以係因為咁樣，佢就唔係太過重視嗰啲私人屋苑。佢亦都知道，可能喺入邊嚟講嘅話咧，其實可能以六四比啊嚟睇嘅話，可能佢都係佔少數，都唔定啦。但係因為咩原因都好咧，即係我可能佢今次點都好啦，佢就係、是吃到個苦果咯嚇。咁、亦都係冇某程度上面，我覺得都係呼應緊我哋正話嘅睇法。的而且確，對方嘅動員咧係擺咗重點咧，係喺翻當拿呢度，因為咧。喺其他馬鞍山嘅一啲嘅民主黨或者泛民嗰啲嘅區域咧，其實咧都係有啲類似嘅一個嘅個感受。而最後事實上咧，亦都係馬鞍山，你可以話收復失地啦，係嘛？但係呢個就犧牲咗 多。我覺得我係一個救咗六個咯， 一將功成 萬骨枯，真係。 所以喺呢個角度嚟講， 其實葉榮我覺得嚇，葉榮都係我救佢嘅， 係咪啊？ 因為咧，天宇海頭先你講咧係我嘅本來， 嗯， 但佢就驚我， 即係上次係你 個 選區， 私樓區嚟㗎， 係係 咗過去， 佢劃咗去俾郭佩凡嗰邊咯。 郭佩凡一點完票出嚟，第一句就已經話：，誒劃區有問題啦，我多咗個私樓，少咗個居屋，咁啊冇曬票啦，咁樣。佢第一句已經講啦，琴晚。 咁呢樣嘢咧，我諗即係都幫到葉榮，幫到葉榮，因為佢私樓越多越著數咯。 係啊，因為我就係冇一條私樓，我咪就係、是嗯、就係、是、錯失咗私樓嗰啲票咯。 因為咧的而且確咧， 私樓係投我多好多。 我係見到尋日葉榮佢哋個團隊咧係有啲 post 出咗嚟，就話佢哋見到夜晚咧，尤其即係入夜之後咧，係多咗好多天宇海嘅住户咧，係揸車過去個票站。因为嗰日晏昼我喺嗰个票站嗰边，我喺天宇海嗰边，我主要叫啲人就话，我就喺度告急嘅啦。其实已经，我就话今次嘅投票率好低，好希望大家尽量出嚟帮手。我话俾佢知道嗰个嘅投票站系位置喺边度，同埋话即系其实过去唔系好远嘅啫。咁啊，同好多人咧，佢都系揸车咧，伸个头出嚟问下票站喺边度啊？咁样即系出入个一屋苑嘅时候咧，我就话啊，其实喺嗰、那个系啦，喺乜小学嗰边咁样系啦。咁啲人 震下咩鬼嗰 个？ 所以你见到咧喺嗰边主打嘅嗰个策略。主打喺天宇海咧，就係、是、希望啲人夜啲都唔緊要，揸車去投票，揸車去投票，係、告急告急告急，咁變咗最後亦都見到佢哋真係係喺呢方面係攞翻啲票翻嚟。 譬如係咯，揸車嚟我票站嗰啲咧，通常都同我揮手嘅。 嗯， 即係佢哋都係私樓區過嚟。 所以呢啲加埋我咪，所以我都好樂觀咯。我同呢一路，我同當年一路企埋一齊，我都話：哇，幾好啊！啲人 點啊點啊， 係咯，好多人越多人揸車嚟投票，就越對我哋有好處。跟住投完票之後出嚟，我哋直頭啲人話又 OK， 又舉大拇指又剩，我哋逐即場借埋票添。即係講到而家，即係諗翻轉頭都係有啲苦澀嘅味道。咁但係事實上當時我哋係有咁嘅錯過。當然而家我諗翻轉頭就係話，點解我會咁樂觀，而係有好多位我冇睇到呢？而係隔離嘅 Raymond 而家唔出聲喺度揼下揼下，唔知揼啲乜嘢。係啦，即係其實佢喺度，佢有啲咩理論可以幫到我去理解今次發生緊咩事呢？ 因為有啲理論就係信同唔信，唔信就 唔係㗎，唔係我哋未聽曬，未有機會俾你講曬。 我講埋，除咗我救咗葉明咧，其實我真係救埋我自己啲黨友嘅，其實真係。 哇！真係好緊要，我覺得民主黨喺馬鞍山幾個。 我哋拍咗七個咯，係中咗六個啊！ 老實講，我自己作為馬鞍山居民，我冇諗過會有幾個區冇諗過民主黨會贏。係 啊， 我以為民建聯坐定粒六㗎啦，即係我喺烏溪沙日見到民建聯有個好大嘅好大嘅廣告，就係三個區嘅選民一齊，咁啊結果全軍覆沒。哇！今朝見翻嗰張poster 幾開心嘅啫， 仲未拆 㗎，仲未拆啊！大大張喺度，仲有啲大光燈射住。 因為佢哋全部動員動曬落我區陰公，大佬。 唔係咁，但係我覺得調翻轉睇，你都見到好嘅就係原來佢成日講到好似啲資源無限，但原來都有限啦、啊。即係當佢集中咗喺某個位，原來佢要放棄好多個區， 放棄咗六個位咯。 喂，咁原來唔係冇得打㗎喎、啊！即係老實講，我真係輸一個區，原來贏翻六個區翻嚟條數，我咪有你集中、 啊。我上次居民打俾我聽咧，係由朝打電話打到晚啊！即係佢哋動員喺背後打電話叫人哋落嚟啊！ 嗱、這個，呢個咧又係 朝頭早又話喂，哇打你啊！晏晝又打緊你啊！夜晚又打你啊！ 當然呢個可以幫手解釋一下少少，呢、這個位好好啦，因為就係話我正話喺度諗就話，嗱佢擺咗資源落嚟啫，但係點樣去揾到嗰啲票出嚟呢？喂，如果呢啲票不嬲都係支持，點解上次又唔走出嚟投呢？無啦啦多啲咁樣票出嚟，係咪先啊？所以變咗啲資源點樣去運用，而令到造成一個結果出嚟，就係話可以攞多你2000票咁多呢？呢樣嘢當然我唔知道你正話已經講咗其中嘅可能性啦，佢真係逐家逐户去打電話。因为我哋嗰边我见唔到一车啲老人家过嚟啦，但系我系亲眼见到，尤其系夜咗之后，我系亲眼见到系的，而且佢喺后边嘅屋苑咧系有啲嘅，佢未必系完全系大妈，因为大妈之后咗好多嚟咗，我见到好多咧就系一啲一家大细，但系咧落到嚟之后对我哋系不友善嘅态度， 系黑面嘅嗰啲， 佢会带埋细，可能有个女女都系成年人嚟嘅，或者系有个阿婆。我亦都見過係有啲阿婆帶住一啲，我好明顯係係一啲智力係比較即係同一般人低啲嘅，係啦。咁我見到係拎住個手杖咁樣落去，我唔多，但我見到係有嚇。佢喺嗰個位置嘅時候，我就喺度諗緊。而家我事後諗翻啦，當然我嘗試去 rationalize 成件事究竟點發生咗啲咩事咧？我就諗係咪嗰段時間其實喺背後已經有好多嘢發生緊，有好多人喺度打緊電話，係瘋狂咁樣喺度催票，瘋狂地咁樣將呢啲咧本來諗住唔落嚟投票嘅都落曬嚟投票，而呢啲人落曬落嚟時候咧，佢同我哋企喺我哋後邊嗰班嘅建制嘅一啲嘅街坊嘅一啲支持者咧，係打曬招呼，係有名有姓喺度嗌到嘅。咁呢個我就覺得。就是一啲佢哋動員嘅一啲能力，係我哋之前 係 睇少咗，冇留意到，而係我哋一路喺度自我感覺良好嘅時候咧，其實人哋已經做緊好多嘢，而最後就造成咁嘅結果咯。 所以我就話八點半咧，佢已經平咗我上次補選記錄4200人投票嘛，八點半已經4200人投票咯。 嗯， 跟住嗰兩個鐘係多咗成千幾人落去投票咯。 嗯哼。 哇！幾驚，最尾嘅鐘直頭係700多人落去投票啊！ 其實我覺得當時反而當晚其實已經 心知不妙。 我哋幾個喺度側邊嗰啲支持，我哋即係我哋團隊大家仲喺度好樂觀啊嘛！唉、哎，好嘢，點點點。其實當晚嗰陣時嘅面已經係好黑噶啦。 係啊，係啊，我都知道我咁。 你已經係喺度好驚，我哋仲喺度覺得、哎、你唔使咁驚啦。 你喺度開香檳喎，心諗我真係搞錯。 即係我覺得你唔使咁驚，冇事。但其實咧，我哋好多身邊啲人咧，當然我哋都仲係好 puzzling 嘅，即係我哋唔知點解會多咁多票。 因為上次係我上次係4200票嘅 total 投票， 補選 今次係6400幾票。 係啊， 喂，投票率係54%，比全港更加高喎。 係好得人驚嘅。 係咯，係異常地高咯。 點都好啦，即係我諗我哋係要坐低去仔細去諗一諗，唔單止係諗翻我哋自己呢個選區。亦都要諗下，就係話整體上香港究竟我哋而家嗰個所謂嘅一個即係好廣義嘅一個泛民，我哋喺成個選舉嘅策略上面，喂，我哋點去玩呢個遊戲？因為對家咧，比我哋玩呢個遊戲其實玩得叻好多， 叻好多。譬如 唔單止有錢，而事實上佢真係識玩，而加埋如果佢真係落到去嗰區嗰啲人聽聽話話又去做嘢嘅話咧，其實係好惡近嘅，係好難打咯。 冇得打， 我唔覺得冇得打。 我覺得， 喂， 我覺得 好得打。你譬如我咁啦，我上次係四個泛民對一個建制嘛。 嗯。 我其實我今次啊，我琴日已經攞翻曬所有四個泛民嘅票噶啦。 嗯。 而我已經2600多、2700咁上下，即係埋單嘅。 係。 哇！你估唔到你對面，我對面嗰個佢可以一個人 多咗2200票，去到3600票、哦。 對方咧並不是咧係空有成竹嘅、哦，因為喺尋晚票 佢 keep 住都係 佢有告急，同埋咧去到票站嘅時候咧。喺開頭未清晰嗰、那個即係個目測都未做到嘅之前呢，其實我見到阿招先生呢，其實佢都好黑面嘅，佢、都好驚嘅。其實佢因為點解呢，我一路留意住佢嘅表情，即係我哋知我哋做大律師，我哋一定要留意啲人嘅表情。我留意表情呢，其實不斷好好擔心，同埋一路見到啲人呢將啲票擺落去1號、2號個票箱嘅時候呢，即係數票點票箱嘅時候呢，佢個樣呢佢係好驚，同埋呢佢不斷擰頭，似乎呢就係、哇點解咁多嘅2號，咁多嘅2號。即係佢係俾我咁嘅感覺， 我都係不斷咁擰頭。點解一號咁多，一號咁多？ 所以 即係譬如三張一先， 我哋唔知就算啦。但對家，我覺得佢起碼係配票嘅能力，喺動員能力，其實佢應該比有信心。但佢都可能有啲人話佢驚青啦。咁但係喂，出邊咗幾個香港研究協會嘅小朋友幫佢手做緊好多呢啲票站嘅調查喎。喂，究竟嗰啲資料去咗邊度啊？究竟有啲 邊個用㗎啲資料 係？係咯，我相信係佢有份睇到咯，嗰啲資料嚇。咁、如果佢有份睇到嘅話，如果即係我講緊，咁呢樣嘢應該幫到佢，係可以令到佢啊，即係起碼有個 idea， 究竟啲票喺邊啦。 其實之前 K 寶幫每一區咧，我係贏嘅六四嘅。 嗯，我諗呢樣嘢我哋都要再研究，係咪我哋票站調查 嗰啲可能都冇做？ 係咪我哋泛民應該大家都要有機制，係咪去做呢一個票站調查嘅一個工作咧？我哋自己要去進行一個配票嘅一個咁嘅機制一個行為咧，即係呢啲嘢係我哋自己要去諗，要去諗。 我覺得又即係睇翻今次個結果咧，其實好難逐個區逐個區同佢打。你始終佢個動員能力，即係頭先講你催票嗰樣嘢，我哋唔係話一時三刻可以做到，即係人哋個屋苑入邊啲婦女會啊、成啊咁樣。即係你普通一個泛民候選人行到入去，佢一定唔騷你嘅。咁反而我覺得都係。由個大環境去睇，真係你可能去到最後唔知佢重點打邊個區，咁但可能真係放棄嗰兩三個區嘅情況下，你大環境可以一個屈美十上翻嚟贏翻幾個區翻嚟，我覺得呢個更加緊要。即係如果放泛民嚟緊嘅策略，直頭好似即係用翻馬山呢個例子就係、其實我哋都係做翻嗰啲嘢啫嘛，老實講，泛民、都係用翻嗰啲，我其實唔使去學佢嗰啲乜鬼嘢配票成嗰啲啊，因為我哋根本打唔到入去嗰個 system 嘅，照做翻我哋基本來，老實講，啊錦濤同埋眾安兩個區 end up 都係贏過100票、200票左右，啊陳國強同阿葉榮。 千零票咯， 系咯，攞佢攞千零票都系赢咗百零票啫嘛。 系咯， 咁问题就系根本佢自己都冇可能动员到我每一个区都多2000票落嚟，佢一定做唔到呢样嘢。咁既然佢都只能够，佢亦都唔会话我每个票每个区吹200票落去啊，因为一人屈出到嚟个个区都冇胜算嘅时候，佢自己仲低能啊呢件事。佢都只能夠可能揀咗兩個區，今次我多2000票就答，可能 咁係咪下次變咗我哋就要有啲咁樣嘅策略，就擺個人出嚟，好似係哇好勁喎！ 我覺得 真係做一個咁樣嘅， 唔使嘅，即係其實我哋有冇政治明星，佢都會做呢樣嘢，反而就係你每個人嚟嘅做翻。 但點解要揀我咧？我又冇 咁呢個 真 係 呢個問題，我哋下次翻嚟我哋再研究，唔該。 好平啫。